丝毫不困。 除了有极好的创作才华之外，邓紫棋的演唱实力非常高，钢琴和人声同时无剪辑现场录音，是邓紫棋现场自弹自唱并且完全不经过剪辑的录音作品。在时隔三年之后，邓紫棋又将最真实最不经修饰的情感通过她最钟爱的钢琴表达出来，一起来听到给你的歌。 心仿佛会停顿，原来心里有个人，每到了夜深就如此翻腾。若你不去像是真不能听，无法让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只能写首歌给你，给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听到苏打绿《小情歌》。

只想要快乐。双手也可以紧握，我用倔强去回应所有颜色。 音乐旅途今天的第一首歌，一起来听到《欢乐颂》。 人群中步履匆匆，追不上放假收工，理想被堵在晚高峰，情绪和耀眼的霓虹，乐呵呵发疯，旁边离家天洋葱，创意让自己感动，口袋里有一个破洞，这样的笑话要留给疲倦时放松，快乐就值得尊重，穷开心麻烦时哭也没用，悲伤不值得回走，随风去，相信谁不知所踪，仍相信未来在我手中，好运比爱笑的人情有独钟，向前冲，听耳畔的微风，共鸣心的跳动，为欢乐赞颂，仍相信未来在我手中，放松，快乐就值得尊重，穷开心麻烦吃苦也没用，悲伤不值得回头，随风去，相信谁不知所踪，仍相信未来在我手中，好运对爱笑的人情有独钟，向前冲，听耳畔的微风，共鸣心的跳动，为欢乐赞颂，仍相信未来在我手中，好运不会对坚持无动于衷，不怕输

伤心的人别听慢歌。今天的节目当中的歌都和快乐有关，他们都是节奏明朗，旋律欢快。听了这些歌曲，你还有理由开心不起来吗？接下来这首歌，一起来听到范晓萱，管他什么音乐。 平凡的生活用音符来枯燥加味，舒心的早晨，灿烂的午夜，让旋律为这世界画上微笑的曲线，拥抱路人慢慢的喜悦。现在开始恢复呼吸，从现在开始交给音乐管来，跟着他人一样摆唱我快乐的开关，拥抱无人慢慢的喜悦。到处都是到未来，到旷野的台阶，管他什么音乐，听了烦恼一声令下往后退，管他什么音乐，当是一次让爱延续的机会，管他什么音乐，听了就有蠢蠢欲动的感觉，管他什么音乐，每天都是情人节圣诞。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 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 Not in love this.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一起来听到魏晨《自我崇拜》。 需要别人理解，爱 Here we go, oh, 和自己成为对手 Harry, Harry, come on, yeah Don't tell me no, oh, 别对自己温柔 Harry, Harry, come on, yeah 自我崇拜 Oh, it's my life Cause we can do whatever we want 就是现在 Oh, it's alright Cause everybody's ready for us Whoa, oh, oh, now, oh, oh, oh Cause we can do whatever we want We can do whatever we want Whoa, oh, oh, now, oh, oh, oh Cause everybody's ready for us 不用英雄的口吻相信我无所不能完美主义的剧本谁能看明白跳过所有无聊的情节废话都可以省略镜子随时在上演 I 自我崇拜 Oh it's my life Cause we can do whatever we want 就是现在 Oh it's alright Cause everybody's ready for us 心。 上一个人是信仰，你是我自己圆的谎，也许你的目光像雪花轻狂，卷走我的灵魂，盗取了我的凝望。爱错一个人的惆怅，不会比永远再短暂，不求你的诺言是地久天长，只求你的容颜不是华丽的幻想。相遇怀疑着迷，古今终成你，寻觅才记彻底，享受这悲伤的甜蜜。请让爱情相信你，直到被分离。当我看透你的心底，可会晴天霹雳？请让爱情刺痛你，成为我的唯一。你掌心的那道痕迹，可会抚平？ 直到被分离，